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此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北京电台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大型探访活动“独行快，众行远”，第三路中东北非线全体记者安全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一带一路”特别报道第一阶段采访圆满完成，第二阶段活动将于10月下旬启动。报道组将分2路前往阿联酋、伊朗等4国，继续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北京身影，讲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独行快，众行远第一阶段集中报道从本月7号开始，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新闻2018陆续播出系列新闻专题18集。与之同题的中英双语微信公号也由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号推出。北京新媒体集团、北京时间、听听 FM、 阿基米德 FM 同步推送。此外，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版第一阶段将陆续播出9集一带一路人物专题。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将中翘楚。昨天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是牙防办专家公布了第4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本市5岁儿童乳牙开放性龋齿患病率为55.7%，全国最低，治疗率30.9%，全国最高。专家提醒，乳牙坏了一定要及时治疗，否则会影响生长发育。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从各企业市场成交统计来看，9月以来本市房屋租赁市场量价回落，每天平均成交量比8月份下降了 10% 到 20%， 租赁价格也普遍回落。地铁6号线西延五路居站到苹果园站区间昨天开始空载试运行，今年底五路居站到杨庄站将确保实现试运营。请听报道。 在杨庄站，一辆空车缓缓进站，停车、开门、启动一气呵成。市轨道交通监管公司四中心设备部副部长杜洪民说，六号线西延的新车和1、2期车辆基本相同，但进行了一些优化。 因为六号线的特点是车速比较快，车的刚度提高了，避免这个出现晃车的这种噪声，这方面对轨道的这个磨损上提前装设一些轨顶摩擦控制装置，提高乘客乘坐的舒适性。 地铁六号线西延从17五路居站出发到今安桥站，全长约10.5公里，共6座车站，其中田村站、苹果园站和金安桥站都是换乘车站。目前所有区间主体结构都已经完成，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和装修工作，累计完成80%。市轨道交通监管公司四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全才说，今年底将确保开通五路居站到杨庄站，苹果园站受到枢纽施工和一号线改造的影响，将甩站通过。 金安桥站和左右这两个区间呢，现在还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刚开始装修施工，也正在往前赶。现在力争到尖桥，如果尖桥呢具备条件了，可以开通的话，可以实现跟 S1 的换乘。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直播日了。周五呢，我们要为大家开启我们的一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同时啊，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我们周五会来到小夏推荐的单元。今天要推荐的这一位是谁呢？给我一秒钟的时间把镜头转过去。好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真容了，我们的嘉宾真容是我们的青年歌手李长庚，欢迎长庚。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长庚的粉丝现在已经搬好小板凳啊，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来看了，因为我们提前有放出预告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很多新加入的听众，我们要提示大家，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大家都是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来看一下我跟长庚在直播间里的状态吧。哎，我不知道长庚遇到的最多的粉丝关心的问题啊，包括第一次跟你认识，还说我们互相介绍一下，杜琪问候一下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关于名字的吗？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古朴。 就是我的名字是吧？ 对， 就是因为我名字是爷爷起的，就是对老一辈的人起的， 就很古朴。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寓意吗？ 就是这个金星在晚上6-7点的时候，它有一个别名叫长庚星，然后正好我是在那个时间出生的大概，然后爷爷比较有文化，然后他就很懂这个，他就给我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就希望我像星星一样嘛。 哦， 就是金星的意思。 哦，就是金星，而且它是金星在晚上啊， 对对对， 一个固定的时段。 对，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叫长庚星。对的。 哦，所以我们今天会听到新发的，在9月12号刚刚首发的这张 EP 当中的主打同名主打歌，这个 Venus 也是取了自己的好像这个名字的一个特别的含义。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创作也是 有这样一个考量，说哎，既然我自己的中文名字叫金星，那不然我们有一首歌曲的创作，包括歌词的创作也会跟它有契合。 因为这首歌我只是参与了歌词的创作，就并没有，就是因为是我先拿到 demo， 然后我再去做这个歌词的创作。然后他 demo 给我一开始的感觉就是一种很积极，可是然后积极在我脑海里面第一个点就可能是星星吧，然后正好哎有个联系，名字也和星星有关系，然后就把这样 demo 的这个歌词的方向就往这个星星给大家带来温暖，给大家带来光亮这样一个方向去写的。 嗯，这样一首很温暖带给我们光亮的歌曲，大家不要着急好不好，待会儿在我们的876的电波当中还有一直播当中大家都会听到这首歌。刚才我还跟长庚开玩笑，我说你新拍那个 MV 整体的风格我非常喜欢，所以我今天挑了一件跟里面的小主角，对，小主角撞衫的一件衣服，所以你们想知道我哎，我今天是怎么撞衫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长庚的这首 Venus 的 MV。说到这个 MV 的拍摄呢，待会儿我们也会聊一聊这个过程，包括整张 EP 的筹备啊。这个好了好了，知道了，说这个名字也撞衫了。很知名的人名，对，怎么办？跟太白金星撞衫了人名是吗？ 是， 因为大家其实比较喜欢古典中国的古典文化的朋友，去搜一下啊，可能就会第一个跳出来的是说哦，然后马上会有一个新的面孔和新的声音被我们听到，就是我们的歌手李长庚。还有人说我是来晚了吗？我没有看到片花。哦，你没有来晚，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播呢。播歌还没有播啊。还有人说了，这个果然是要放假的节奏了吗？啊，主持人笑颜如花。你怎么知道？但是我们不放小长假，我周一还是照常给你们直播的。哎，说到这个小长假，也会有很多的粉丝现在临近了嘛，因为12号刚刚发了 EP， 也是在密集的通告期，大家也会关心说啊，那这中秋能休息一下吗？会不会跟父母见面啊？有打算这个小长假要怎么过吗？不要告诉我九天，就是三天有九场、九十场通告在等你。 我也希望有那么多通告啊！刚发专辑，当然要狂接通告，是不是？但是也并没有大家说的那样子。如果有空的话，还是想跟家人见面的，但是和家人都离得比较远，见家人应该是没什么可能了。然后也可能因为之后还有一些新的工作要继续嘛。可能并没有打算 要休假。这个中秋节可能会要在通告和这个宣传的忙碌的工作当中来度过了。这也是发完 EP 的第一个中秋哎。 对哦。 吃个月饼庆祝一下吧。好，说完了，我们刚才说完了长庚的名字的来历，也稍稍解释了一下新发的9月12号跟大家见面的这个 EP 同名的这首歌，也叫 Venus。也是取了金星的名字。这张 EP 专辑准备了多长时间？ 这个 EP 我们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发行大概经历了4个多月的时间。 这个其中我看到像 Venus 这首歌你自己有参与作词，哎，所以其实你参与度是比较高的在整张 EP 当中。 对对对，整张 EP 一共有两首歌，然后第二首歌是完全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在编曲上面也有参与到，然后主打同名的主打歌 Venus 就是参与了歌词的创作。 待会儿我们会听到这首歌。歌词，有时候我们说歌手写词也好写曲也好可能是灵光一现的灵感，但有可能是自己一直以来想要表达自己的内心。首发 EP 两首歌曲都有很深入的去参与这个创作，所以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会有个什么样的心得。 自己的心得啊。对于主打歌这首歌来说，当时就是因为我平时写的东西其实并没有这种全是这种很欢快的，假如我自己有创作，从曲然后再到词这样创作，可能风格都是稍微比较悲伤一点的，可能会这样子，然后也会有积极的，但是比较擅长的可能是稍微悲伤一点的。然后这次主打歌拿到这个 demo 我一听，哇，这个旋律就很轻快很向上，然后我当时就想，哇，这次一定要写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然后正好就因为这种青春带给人能量，对我来说第一个感觉就真的是星星，所以正好就联系起来，然后所有创作的方面就都在能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的这方面来创作，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哦，就有一点点一气呵成的这个状态，就一听到就很有想要创作的欲望。 也，我这人比较实在啊，不是想要创作的欲望，是你必须要创作出来。 这个，外面还有很多人在听哦。今天门庭若市的直播间啊，就注意要说，有人说，问说最近是不是通告会比较有一点点辛苦啊？感觉还没有嗨起来。你想要我们怎么嗨到底啊？是要放假的那种嗨，因为我们都不放中秋假，所以我们没有你们那么嗨啊。好，也有朋友说，不好意思，可能之前没有看过长庚参与的一些综艺节目，所以想要你自己很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自己。诶，现在如果你跟没有看过偶像练习生这个综艺节目的朋友来介绍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开场白？我们把这开场白补上好不好？琪琪姑帮你补上这个开场白。好，预备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长庚，我是歌手李长庚。其实，大家很多人通过认识我是通过《偶像练习生》这个节目，但是现在，节目已经结束很久了，然后我也正式的出道了。希望以后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作品来认识我，因为这张 EP 9月12号发行的 EP 呢，良心制作，哇，大家一定要去听哦。 好，还有人说点我点我啊，这个我可以介绍一下。好了，知道了，我们一会儿就来点你们的留言。还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想要跟我还有我们的歌手李长庚一起来聊天，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我们。听到876电波的朋友呢也可以专心开车，空下来了或者是正好赶上红灯的时候，可以打开一直播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但是红灯如果很短暂就不要看了好不好，认真听节目。说了这么长时间了，这首歌参与创作歌词啊，同时呢刚才甭管是一气呵成很有创作的欲望还是不得不创作，总之了也是融入了自己很多对于金星的理解，对于自己的一些理解。还有我看到 MV， 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对于你，诶，我现在要出道了，对于未来未知和过往自己的一些梦想的一些总结的感觉吧。那小朋友有一点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Venus。 When the Lord has let me down, when the hope's gone away,But I try to stop myself every night 想做你黑夜里的阳光和美梦把孤独和恐惧都清空仰望的星空繁星重重像闪亮的眼眸泡沫注视你的笑容你的世界在我心中如果说你不懂不安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守候着你 Sing with me Do do do do Like the Venus Da da da da da 迎风你有什么不阻碍光芒一直都在 Sing with me Do do do do Like the Venus Da da da da da 就这样的心为你存在 Tonight 点亮所有的期待Let me down when the hope's gone away But I try to stop myself every night 想做你黎明中的晨光和花香把烦恼和忧伤都遗忘仰望的星空繁星重重像闪亮的眼眸默默注视你的笑容说你不懂不安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守候着你 Sing with me Do do do do Like the Venus Da da da da da 迎风你有什么你阻碍光芒一直都在 Sing with me Do do do do 我看到一直播上面有朋友已经跟着我们的长庚一起嘟噜噜噜起来了，就一直在刷这么几个音。对，你看这一个部分的副歌是非常朗朗上口的啊。然后也有朋友说，之前也看过其他的一些类似于偶像练习生的综艺的节目，也看到了他们创作的一个过程，确实是很辛苦的啊，也是在体谅啊。还有人替你解释了，说我们家的庚啊，平时也不怎么嗨。 我今天不嗨吗？ 对，有人说就是是不是啊？就是问是不是没睡好呀？所以不太啊。 那我嗨一点，我怕吓到大家了。没有了，没有了。 好，哎，这个创作刚才说创作的心得啊，包括这个歌词，哎，一听到这个曲，哎，就觉得它跟金星这个星星闪闪发光的感觉，一直为你们闪亮的感觉，非常的契合。好了，刚才也说了，我跟 MV 里边的小男孩啊，今天特地撞了个山，说是 MV 的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吧。 MV 这个我们的概念主要来源于这个小王子，法国著名的这个童话小王子，就是也是跟歌一样了，想带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小王子，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纯真天真的那样一部分的东西存在，然后我们就希望通过 MV 可以大家能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单纯，让大家可以哇觉得这个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哎，我也看到 MV 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好朋友陆续去探班，哎，他们会提前的看到这个画面啊，然后也你会提前跟他们沟通说小王子的这个理念觉得怎么样，然后这个小朋友这个概念。 那倒没有没有，他们不知道 啊，没有透露， 没有，他们不知道，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换，就是已经场景拍摄结束了，太慢的时候，他们连我拍 MV 的衣服都没有看到。 哦，你保密保得很好，也很强烈啊，这个部分。好的，这个保密的工作现在呢已经揭开面纱了啊，大家待会儿呢在广告时段，我会走过去跟长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面。然后他刚才就跟我说，哎，咱俩就是重现啊，除了这个个头跟小朋友不太一样以外，真的这个 MV 呢也是一支非常温暖的，关于里面还有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啊，以及朋友探班的故事，我们要留到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了。乐享生活，稍后再见喽。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8储存篇，清香汾酒，时间的味道。这一次我来山西杏花村，不是为了欣赏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杏花，不是为了倾听千泉之省的潺潺流水，而是为了品尝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物种的时间味道。这个特有物种就是清香汾酒。都说酒是陈的香，那清香汾酒到底是怎么成长的呢？我想一探其中究竟，储配中心的师傅接待了我。储酒师用极为专业的知识告诉我为什么储酒，他说储酒就是为了让酒成长，新酿的原酒就像婴儿，性格极不稳定，到了青少年又桀骜不驯，基酒会产生一些挥发性低沸点物质，味道浓烈，辛辣冲鼻，有新酒味。经过一定时间的贮存后，低沸点的杂质刺激物挥发掉，基酒变得老熟柔和，具有了清新的芳香味。我问用什么样的容器储存清香汾酒最好呢？储酒师领我来到汾酒的地下储酒库。规模庞大的地下陶坛冰镇整齐划一地出现在眼前，一股纯正的老酒香迎面扑来，我为之一振。储酒师介绍说，目前汾酒20年至50年的基酒最多，分在不同的酒库存放。陶坛储酒的好处是通透性好，坛壁具有网状结构的细微孔隙，像人体的毛细血管， 将外界的氧气缓慢地导入酒中，促进酒的酯化氧化等反应。另外，陶本身也含多种金属元素，这些金属元素在贮存过程中逐渐溶于酒中，与酒中的一些香味成分发生络合反应，对白酒的陈酿老熟有促进作用，充分保证了高端汾酒的品质。楚酒师忽然加重了语气说，现代企业楚酒与古代楚酒有很大的不同，古代条件不行，越是实力强大的企业，楚酒的工序越细腻规范严格。汾酒贮存的最大奥秘是原酒的分级贮存，根据特级、优级、一级和个性酒等不同级别的原酒贮存在不同的容器当中，即陶罐并储、品级分储、以酒勾酒、多次储配、多次降度，充分体现了储酒过程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储酒师的口中还得知一个重要价值点，汾酒储酒采用的是同级贮配的储酒工艺，同级别的基酒一定放在同一容器、同一环境中，目的为了种族纯正、基因优化，防止种群杂居带来的基因混乱影响酒质的纯正性。这是汾酒储配人员多年探索攻关的结果，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基酒跟踪数据。在参观酒库的过程中，也听到了储配中心讲述的酒吃故事。汾酒的储酒人员和勾调人员为了了解酒性，有的会经常跑到地下酒库中，在陶坛酒林之中明目沉思，在微弱的灯光下长时间与原酒对话，与老陶共鸣，像心学大师王阳明那样对着竹子格物，感受那一坛坛陈年老酒的生命律动。酒是有生命的，储酒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但都是变化的，持度守正的，在变化中慢慢成长，成熟，圆润，柔和，纯净，这正是清香汾酒带给我们的时间味道。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该不加价 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圆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0000。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我国20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段的一开始呢，因为上半段很多朋友说没有听到这首歌，新歌错过了，所以再给你们听两句吧，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李长庚的最新的 EP 同名主打歌 Venus。很阳光积极的一首歌啊，怎么今天大家就普遍都在我们的一直播上刷屏说啊，长庚太低调，说是不是主持人给衬的？ 没有， 我尽量的下半段我低调一点，帮你们衬一衬他好不好？哎，在下半段我们乐享生活继续我们小夏推荐的板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歌手李长庚，同时要推荐他的9月12号刚刚新发的 EP Venus。 今天呢我们是放了同名主打歌给大家听，当然也有朋友说啊，想要听另外一首，可不可以唱两句来听一听？当然可以，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可能看主持人的心情吧，到底是在876直播时段来唱，还是在我们876直播时段之后在一直播上面唱呢，都有可能。所以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还可以打开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刚才一直播平台上面有朋友给了长庚很多的建议啊，包括说哎，可以多出一些原创的歌曲啊，这样作为歌手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你们的建议包括刚才我们在一直播上面跟大家聊的我们都已经收到了，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啊，说最喜欢光芒一直都在这一句歌词啊，这还有人说啊，以前啊，说创作的人听说喜欢音乐创作的人都喜欢关着灯创作，高晓松上铺的兄弟就是在厕所里边完成的，那也不能关着灯吧，不是写什么呢？哎，想要知道说长庚一般会选择在哪一个空间里面来创作，有没有自己创作的小癖好？ 我不就是比如旁边有人的话，这个我肯定是不 OK 的，我必须要在没有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可以安下心来静下心来这样子写点东西，就旁边有人的话是肯定不 OK。 其余的癖好吗？其实其余的癖好都还好，对，就没有什么 癖好，就只要是安静的 一个 只 属于自己的空 间，最好小一点，不要太大。 啊，好，哎，这是他创作的，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今天很低调了，是因为我们直播间人太多了吗？ 没有啊，哪 哪有人？ 没有，那只是创作了，那不一样。 直播间人太多 啊。 好，嗯，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长庚什么时候会换回黑头发的乖乖更？ 我现在不乖吗？ 对呀、啊，你们刚才一边说他很低调， 对啊、现在不乖了， 然后一边又说不乖，没有没有，可能是完全是一个形象的观感上面的一个好奇点。 应该快了吧、嗯？等这张专辑我们结束，准备下一个形象的时候，应该就会换回黑头发了。 嗯，比方说可能会要参加新的综艺节目啊，嗯、或者是有新的这个创作上的想法的时候啊。 对的对的， 但这张也刚刚发呀，这是此刻的这个造型。包括说白衬衫很阳光很积极的这个造型，也是这一张 EP 想要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吗？ 对的对的，这张 EP 主打的一个造型是就是小王子一样嘛，剩下的其余的造型也都是很积极向上的，对、 嗯、 想给带给大家一些比较阳光的感觉。 好，既然说到了，有人说今天觉得长庚有点不嗨啊，当然了，有一个特别能带他说话的主持人也挺好啊，这是你们的粉丝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有在自夸。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状态，同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和长庚来留言聊天。所以说到这个性格，你给自己在生活当中，现在大家看到的因为还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嘛，你给自己生活当中的性格的定位是什么样子的？ 生活中可能现在他们觉得我不嗨，可能我生活中也会有一点这种成分吧。 嗯， 就比较慢热，就可能啊，你们觉得好不 慢， 对，好慢，就真的可能蛮慢的吧。没有了，就是可能熟了之后会生活里面会熟了之后话很多很多，就大家一开始觉得哇，这人很高冷哎，然后可能接触久一点，关系好了就发现哇，其实是个话痨。对，工作上面我觉得我、 哦、 你们说我低调，我觉得我已经很多了，话很多了，你们不觉得话很多吗？跟老师比肯定还差一点、 嗯、 老师这个嘴上的功力就。 我到底话是有多多今天 没有 你们出来说清楚。 很精辟的那种对。 哦，就慢热，其实我也属于慢热型的。但是我是工作当中不得已一定要快速的跟 对的对的 哎。跟我们的采访对象熟络起来、嗯、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抛开工作当中的状态，生活当中可能都有点土象星座的这种个性在里面吧，就不会特别的自来熟，会慢热、 嗯、 但熟了以后就不可收拾是吗？ 会的，真的不发一发不可收拾。 你朋友们对于你不可收拾的评价有吗？你说慢点，你少说点，会这样吗？ 会有哎，就是有，就可能熟了之后，他们就有的时候就关系真的很好的朋友就会受不了啊。 嗯， 就他们当时可能就没有想到我会是这种人，就一开始可能就冷冷淡淡的，不太爱讲话。熟了之后，哇，这个人好烦哦。 好， 会有几个这样子。 说轰出去啊！当然也有朋友说，其实文艺啊，就是动静皆宜，乐享其中吧。哎呀，你好像给我的节目想了一个新的名字，我也好喜欢这个名字。还有人说了，长庚现在的造型让我想起了《小时代》电影当中的周崇光的造型，都是小王子的感觉。嗯，还有人说长庚会做饭吧？要不要做个更仔厨房？ 我做饭、哎， 生活当中会是喜欢做饭的那一类。 我因为我很早出来一个人这样生活，然后也会做一些饭， 嗯、 就。但是做的都比较简单的，因为一个人可能有的时候家里来朋友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下，就是我做的饭可能就看起来没有很好看，但是吃起来 卖相一般是吧？ 对，吃起来超好吃的一种。嗯，我反正我自己这么感觉。 哦、这个很难哎，就是对于像我们这种就是不太熟啊，也没有吃过你做的饭，我们第一下看到我们会怀疑啊、能吃吗？ 会 能吃，但是会停不下来， 会 口感是 我会强迫你吃下去。 你看啊，你看现在就是熟了啊，都敢强迫我吃东西了。嗯，那会这个做饭的习惯啊，包括说做的，至少虽然卖相不好，但至少口感是好的，这也是当时做练习生的时候培养出来的一个技能。 这个从上学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因为从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就会开始一个人 做饭。你最擅长的是？ 最擅长的、啊、 对，最好吃的，我们甭管它卖相怎么样吧。 你如果一定要我讲一个的话，那可能是泡面吧。没有了，我那个 我现在镜头没有转过来，所以我不想给大家看到我的脸。 没有，我西红柿番茄炒蛋这种的都做很好，还有 泡面，你泡面有什么很独家的秘籍吗？你敢说你把那个面泡的比我们泡的好吃？ 有哎。 哦，现在来说一说来， 就 让我 泡面之前， 粉丝们都回去试一试。 我泡面之前啊，就会先祈祷。 这碗面一定要很好吃 哇，一定会很好吃，哎，它就很好吃， 就是我要感恩你让我把你吃掉，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那碗面， 会的会的，这样子哎，你就会吃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变好吃了，超香。 你的秘籍并不是在泡制过程中的是前奏。 没有，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关于泡面，这个点就是有的时候我坐高铁的时候就会旁边就有人吃泡面嘛，我就会好馋哦，就觉得好香，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我好想吃哦。但是当你回家你自己泡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味道不太对。 我觉得中国的火车不管是高铁还是绿皮车、嗯、总之这火车很莫名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吃泡面的环境。 对对对对，然后在里面就觉得好香，你回去自己吃味道就不一样了，就觉得没有那么香了，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好像在这个环境里不吃泡面就有点亏待这个环境了、啊、有点亏待自己。好了，他最擅长的是泡面和番茄炒蛋。你们都 get 到了吗？嗯，好了，说回到做音乐这件事情啊，嗯，我们很多人说初开始创作或者创作的前期会有你的偶像的影子在啊，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一类的音乐人，那我自然很喜欢他的曲风，那我也很想要做这个类型的音乐。你是这个样子的吗？或者是说现在方便透露，嗯，自己在出道之前最喜欢的音乐人？ 我们不分国籍啊，无所谓是哪个国家的音乐人。 我会，因为我之前是搞乐队的，其实并没有风格偏 idol 这样子，偏偶像这边。我个人比较自己写的东西的整体偏向还是摇滚吧，就可能各种风格的独立摇滚，就比如说以前搞乐队的时候会什么都会做，还会去做一些硬摇，做一点金属的成分在里面。现在可能风格就没有那么激进了，但是也会以后可能也会去尝试。 嗯， 现在目前还是肯定自己的歌曲里面会有摇滚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还会更让大家能接受一点的这样子，更大众一些。 嗯， 如果一定要说喜欢的音乐人，嗯， 会不会像吃泡面一样让我们跌眼镜啊？ 不会啦，这个喜欢音乐人这个还是蛮多，我很喜欢很多音乐了，但是平常就说几个我比较爱听的吧。 嗯， 比如说灵感公园我很喜欢听，还有台湾的一个乐队叫草东没有派对我也很喜欢。嗯，还有我们还有比如说万能青年旅店这种都 我很喜欢这种独立乐队的。 哦，所以你还是就是一直坚持自己喜欢的类型和最初做的类型真的还是比较相似的，喜欢的乐队的类型。 对对对， 然后也希望自己但是自己出道，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人嘛，所以这个音乐的类型也会遵循自己内心慢热温暖这样一个曲风，好像会 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子，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这首歌创作的时候，我肯定头脑里面是有一个概念的，这首歌我的风格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也会想尝试更多的风格。但是如果是自己的作品，我大概写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就给它大概定下来这首歌的编曲会是大概一个怎么样的风格，所以会从创作初期就开始尝试，就给自己定下来，比如说我要创作一个大概什么类型的曲子，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想尝试更多类型的音乐。 好，刚才一直播上面因为我在跟长庚聊天，所以呢我没有来得及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关于这个泡面，有人说麻烦主持人小姐姐给我们替我们翻个白眼儿，我已经翻过了只不过你们没有看到啊。还有人说喜欢最好就是做的最好吃的饭是泡面，这是个二次元的冷笑话吗？ 那我开玩笑， 对，是有点冷啊。还有人说了这个，长庚的秘籍是不是在开始的时候说这不是泡面，这不是泡面，这是一碗海参面？ 哇，他们这个我下次可以试一下。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吧。还有人说了，在高铁上面还吃过烤鸭，你们这伙食不错呀，小朋友们。当然也有人听完你说泡面以后就很想吃。哎，我跟你说，泡面这个东西它就是感染力很强。他说我的午饭就要吃泡面，这很感染力很强。你在高铁或者在火车上，也是因为别人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被感染了。但你们真的说的也好文艺啊，说在火车上吃泡面是旅行的意义之一。 哈哈，那倒没有，就一定要这样子吧。 旅行的意义之一，好了，现在可以变成我们旅行清单当中一定要做的那件事情了。 吃泡面。 对，一定要吃泡面。好，现在大家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我们876北京文艺广播乐享生活的声音。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小夏推荐的板块，要给大家来推荐的是青年歌手李长庚以及他刚刚发行的 EP Venus。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听过这首歌了，还想要听的朋友可以在一直播上面举个手，我们待会儿让现场唱两句另外一首啊。今天我们没有计划，本来没有计划要两首都在节目里面来呈现，因为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很安静的一个环境，不是在我们伴随着我们聊天的这样一个环境，但好像大家有点等不及，你们可以留言说非常想听现场版的另外一首歌，我们待会儿会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区，我们再来决定。那微博和一直播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继续的跟我们来留言啊，说想听举手，想听，你们这个小短手举得有点快啊，还有人主动说自己啊举的是小短手。好，说想问一下，说以后是想一直走偶像路线，还是说想要像一些原创音乐人一样，慢慢的开始可能所有的歌曲都是自己在创作的？ 对于音乐方面，会，我个人会偏向这种音乐人这样子，会希望以后把自己的从音乐的根本上面来做，希望带给大家好的音乐。 还有粉丝在说，以前记得长庚有一个黑发的造型，上舞台特别酷哦。哎，看你看，大家这个就是喜欢的风格呀，包括说喜欢音乐的风格，我觉得跟喜欢不同的外形其实是一样的。 会的，会的。 但是前提是你们先喜欢了长庚，对不对？然后再开始喜欢他的。 这是根本。 好的，你们的小短手都已经快举不够了，所以那我们就在直播，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啊，还没有结束呢。下半段吧，下半段的中段，我们可以清唱两句吗？ 好， 另外一首哈，来吧。 啊，现在吗？ 没有电乐，对。 现在 此刻闹， 吓我一跳。算了，我直接唱吧。我没有开嗓啊，早上起来你们 吓死我，吓死了。 Mom。完了，我待下来去吧，我听不到我自己声音。嘿嘿嘿，哇，听得到， 很清晰了， 哇，这样就很强了。 好。 慢慢，我把黑夜消化在沉淀，也把你遗忘在这瞬间。习惯独自品尝雨天的情节，不会再回味眼泪的咸。对，唱这样子吧，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听一下第二首歌。 我们的听众都已经好听的吃手手了，这 哇，我很喜欢这种互相吹捧。 对，就是不要停，好不好？继续的在一直播上面让长庚知道说，哎，这样一首新歌，虽然我们只是短短的唱了一小段给大家听，但是呢，大家说哇，这大中午的，这心情好好啊，有一种倾听的感觉。 鸭嘴好甜哦。 说还没有开嗓就唱的这么好听，你们的嘴真的很甜啊！今天萝卜有在努力吗？这位同学说好爱想想而已，好听好听。歌词的创作有诗意的美感啊。好，还要等多久才会等到下一次的 live？ 你指的是什么？是他现场的这个音乐会吗？你是在问还是等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呢？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们下周五也可以来聊一聊。好，还有人说超级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可不可以聊一聊当时的想法？编曲哦，你们好专业哦。 这首歌当时我拿到第一个版本的时候，编曲老师编的还是偏流行了，但偏流行的，就大概像这首歌的第一段那样子，比较平，但是因为我写这首歌写得很早，之前有这首歌的概念就在脑子里面已经定下来了，就一定会是偏什么样子的一个风格，所以我就这时候开始 就是更多的介入编曲，去参与编曲，说后面的风格从哪里开始要变化成什么样子，然后从配乐上配器上面都会有一些讲究，就是后面就电吉他会持续的进来，就会偏摇滚一些，就是偏我自己的这种喜欢的类型一点。 嗯，哎，这个其实编曲的风格的变化呀，这其中因为第二首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是词曲，哎，这个创作会比 Vintas 参与度会更高，又进了一个层次的这个感觉，所以也会有更多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在里面。 会的会的，因为这首歌是写的还蛮早的了，在大概上大学之前嘛，刚上大学就高中毕业以后写的这样一首歌，所以已经很久了，就是写了很久的一首歌嘛，所以就会融入很多自己的想法。因为之前搞乐的时候其实也有编过这样一个版本的这首歌想想而已，然后现在就是旋律也会有一些修改，整体都会感觉更成熟了吧这首歌。 好，有人说嘿，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经准备就绪。还有人说，对，我问的就是音乐会，当然了下周五也可以可以可以也可以来。你们真是不想让他休息一刻，也不想让我休息一刻啊。还有飞起来幺七说朋克含羞草长庚不得了啊，你们这些 slogan 都编得挺好的。还有被讨厌的勇气说非常非常喜欢想想而已的电吉他的部分啊，超级喜欢这个部分了。还有人在建议说可以试试二次元摇滚加上黑嗓，哈哈。你们的这些建议，我音乐方面没有长庚这么的专业啊，但是你们这些建议我现在念出来了，他都已经接收到了。 会有的，会有的。 你们喜欢的部分他也都接收到了，那喜欢的部分正好也是长庚自己想要做的那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在后续的创作当中去保持，当然也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说到尝试啊，很多人其实在看完《偶像练习生》之后，就一直在等。啊，在等你的新歌，在等你出道的一些动向。我不知道当时就看到其他的选手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自己动作的时候，你会有着急的一个心态吗？ 这个当然会有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很急性子的人。 你刚才说慢热， 慢热，但是我的性格是那种，就是工作上面其实我是很着急的，对很多事情很急的。但是我是想希望自己作为一个能用作品来说话的人，所以就心里肯定是急的，但是你要是只着急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是带给大家好作品的。所以就把时间沉淀下来，你不管怎么着急还是作品最重要，所以就用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这样一批只有两首歌，就花下心思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做好的音乐带给大家，就是把作品的质量为上嘛。这样带给大家，所以其实也还好。 这四个月其实也在慢慢的打磨自己的心智。 对的，对的。 会从有一点点着急焦虑到现在，哎，我们可以终于有一个好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个心情是会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喜欢一直关注我们李长庚同学的各位同学们，可以热情的把这首两首歌都拿来听了，非常棒的一个 EP Venus。 好啦，今天我们在876的直播时段就跟长庚聊到这里了，一直播上面再跟大家聊几分钟，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下周一上午十点再见喽。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